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61集。司徒锦平平淡淡地说： 使刀如使锤，他不懂刀。 果然，司徒锦话还没有说完，长脸汉子痛呼一声，原来是对手用刀背实实在在地打在他的脚踝上，原本占上风的形势陡然逆转，汉子没有站稳，滚下了高台，众人都在叫好，司徒锦转身想走。 慢着， 方才那个问话的男人出声道： 这位同袍方才点评的头头是道，想必是对刀术颇有造诣。 司徒锦迟钝的神经在这句话中咂摸出些许不对味儿来，转身疑惑地看着那男人。方才被打下台的长脸汉子走到男人的身后，低声唤了句： 大哥。 男人笑得有些不怀好意道： 我兄弟二人五岁开始跟父亲学刀，学的是朔北最强的风雪十二刀，到如今还没人说过我兄弟二人不懂刀。我兄弟也便罢了，他年纪小，刀法不精深，但不才在下的刀法虽然不能说独步天下，可便是那七叶茄兰的伽罗罗遇上我的刀也得先掂量一番。哼，却不知这位同袍你有何能耐啊。 风雪十二刀是朔北最烂大忌的刀法，几乎人人都能划拉上几招里面的招式，什么飞鸿印雪、回风转雪，但其实街面上流传的刀谱有十分之九是假的。司徒锦从来不看那些刀谱，他只是懵懵懂懂地跟着那些路过小镇的刀客练习，他们教给他几招他便学几招，他甚至不知道这些招式的名字，直眉愣眼地对着木桩日复一日地看。无名的招式早已融入他的骨血，他只要握住刀柄就知道如何挥刀。直到在皇宫里遭遇伽罗罗，他才知道原来他练的就是风雪刀。伽罗罗原来刺杀过风雪刀传人，他见过真正的风雪刀，他说这是，那么这一定就是。他想起当年在朔北那个贫穷的小镇，绵密如帘的簌簌大雪中，骆驼的刀客们斩下绝利的一刀，真正的风雪刀是可以展开大雪的。司徒锦其实很想说，你遇上伽罗罗八条命都不够活的，但他为人一向温和克制，直到 我只说了你弟弟不懂，没说你不懂。 那男人哼道： 哼，既然如此，咱们俩要不要比试比试，倒向你请教请教，看看我究竟懂不懂刀。 你懂不懂关我什么事？ 司徒锦终于有些不耐烦道： 另一边的兵器我还没有擦，我很忙。 来，给他刀。 男人瞪着一双铜铃大的二五眼，不管不顾的大吼。有人扔给司徒锦一把验领刀，司徒锦无奈接了。那男人抽刀出鞘，凶狠地盯着他。无聊的人向来爱干无聊的事儿，司徒锦没办法，估计了一下自己几招可以解决他，确定没有延误擦拭兵器的时辰，便也拔出刀鞘，反手握着刀柄，刀身藏在肘后。众人一看都笑了，反手握刀要如何对敌？男人也笑了道： 哈哈哈哎，这一招是谁教给你的？杀猪佬吗？ 司徒锦瞥了他一眼没说话，他的眼神带着轻描淡写的冷漠，仿佛看着无足轻重的尘埃，仅仅一眼便让男人邪火上涌。男人大吼一声，双手举起刀，朝 朝司徒锦冲过来。司徒锦没有动，他保持着反手握刀的姿势，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。强劲的刀锋近在咫尺，那个男人的刀犹若千斤之锤，斜裹着风雷之势迎头斩下。司徒锦侧身一让，往前跨了一步，两个人的接触仅仅只有一瞬，在刹那间相遇又分开，背向而立，胜负已分。众人只来得及看男人搬山举月般的一斩，却没有人看见司徒锦手中的长刃闪过清亮的一弧。只有男人有所察觉，他急促地喘息着，伸手摸了摸腰间，他腰侧布帛裂了一道长长的口子，露出里面古铜色的皮肤。所有人鸦雀无声。司徒锦面无表情地收刀入鞘，低声道： 承让了。 男人的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，被人一招搞定，丢尽了颜面，他从今以后在军营里别想混了。忽然一叠拍掌声响起，一个披盔带甲的男人走进来，抚掌大笑道： 年纪轻轻，功夫倒是不错。 众人纷纷抱拳道： 啊，参见陆都司。 陆都司看向司徒锦，问道： 你叫什么名字？ 司徒锦。 原来是你。 陆都司点头道： 你是宣和十八年的武状元，我听过你的名字。 众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独那男子嗤之以鼻，既然是武状元，怎么到这军营里当秋巴来了？他腹诽的高兴，一个不注意把自己也给骂进去了。陆都司又道： 我听说你是被贬下来的，年轻人不要气馁，你的路还长呢，一时被贬不是什么大事，在武军营里照样能建功立业，诸位说是不是？ 众人齐声大吼： 是是。 这不，机会说来就来了，上头传来话，今儿午后皇上要在西山围场猎鹿，我来挑人去跟着贵人们打猎，这可是升官进爵的好机会，谁来毛遂自荐？ 众人面面相觑，都退后了一步。陆都司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什么跟着贵人们打猎，其实是躲在林子里看这些皇子皇孙们盯住了哪个猎物，他们便射哪只。太监们捧着中箭的猎物只说是贵人射的，如果遇上射艺稍好点的王公贵族，恰好也射到了猎物，猎物上中了两支箭，太监就会悄悄拔掉一只，只留一支箭依旧捧上去。光是如此也就罢了，不过躲在林子里射几只鹿没什么难的，然而就怕有些不学无术的王公贵族的箭不长眼到处飞。前年便有个三千营的兵士倒了血霉，中了不知哪个国公还是国舅的一箭，当场一命呜呼，朝廷赔了银子就算完了，可怜一家老小都养着他微薄的俸禄，人说没就没了，家人没有了指望，老人带着孩子一并投了河。和司徒锦比试的男人两眼咕噜一转，指着司徒锦道： 卑职倒是有个人选，司徒状元武艺高强，射箭也是一等一的好手，不如就让他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